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18章。喺呢阵时，嗰个控制住我哋嘅嘢就已经消失咗。确实嚟讲，佢系冇消失，佢只系暂时停低咗行动，用我哋睇唔到嘅形态喺度注视住我哋。佢就要我向后睇，喺嗰个位置只有一个黑色嘅大型棺椁，喺昏黄嘅光线之下反射住神秘嘅气息。大家嘅目光首先就被棺椁上边嘅嗰一个尸体吸引住咗。嗰个尸体着住黄色嘅户外服，好显然系阿爷爷佢哋嗰个队伍里边嘅人。从呢个角度嚟睇，大概可能呢个地方嘅风水好啊。呢度嘅尸体就冇腐烂嘅迹象，而系形成咗黑色嘅干尸。从我哋呢个角度望过去，嗰个尸体嘅上半身就趴咗喺个棺盖嗰度，而下半身就垂咗落嚟，两只脚都冇掂地嘅。豆腐吞咗啖口水，向我黐埋嚟，个头上边全部都系汗。佢讲：哇，呢个尸体嘅动作好似系要压住个棺盖盖咁啊！你哋话啦，搞鬼嘅会唔会系佢啊？呢阵时，古大美女喺求仙嗰个颠簸当中咧，就醒咗过嚟。再喺呢一种情况之下，佢亦都晕唔到过去啦。佢啊，夹硬咁企住讲：应该唔会嘅，普通嘅粽子边度有咁犀利啊？豆腐啊讲：吓，你而家嗰啲行话越讲越顺啦噃。顾大美女讲：唉，都唔系跟你哋学嘅咩？两个人啊，你嚟我往，睇嚟咧就可能谂住用吹水咁嚟驱散一下恐惧，但系效果就适得其反。喺呢个诡异嘅角色入边，两个人的声音一来一往，就好似幽灵咁，更加显得空洞。冇讲两句，两个人就讲唔落去啦。呢个系一个前所未见嘅敌人。如果佢唔系突然之间停手，可以话我哋而家四个人冇人能够活落去，因为佢系可以随时操控住我哋自杀嘅。停留咗一下思绪之后，我深知道自己遇到咗喺倒斗以嚟最大嘅一次凶险啦。而家逃走就唔可能㗎啦。就算你想逃啊，呢一个咁嘅嘢都唔会俾我哋得逞啦。咁既然佢又停止咗呢一种咁嘅控制嘅把戏，淨係要我哋嚟睇，必然係有佢嘅用意嘅。於是我就讲：睇咪睇啦，唔信你将人吓死就可以。我俾顾文敏同埋豆腐呢就留喺原地，同阿爷爷就洗咗个眼色，示意呢向前探一下。咪话我阿爷年纪大，但係佢而家嘅身手绝对係等我哋望尘莫及嘅。解铃仲需系铃人，爷爷之所以变成今日咁嘅样，肯定就同求仙喺度捣鬼嘅嗰样嘢有关啦。呢啲咁嘅事就一定等我哋自己去搞清楚至得。豆腐照顾住顾文文，我同阿爷爷就一步一步咁向住嗰个棺木行过去。行近咗嘅时候，我猛然发觉一个奇怪嘅地方，呢一个咁嘅棺椁居然系密封嘅，显然亦都未有被打开过嘅迹象。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成脑都充斥住一个疑问。呢个棺椁好显然系地鬼王本人噶，唔通阿爷爷佢哋嗰班人当年未打开过？放喺当时嘅嗰种嘅情况，人已经入咗嚟啦，咁见到呢个棺就开棺见尸就摸尸先啱噶嘛？点会放住一具咁嘅棺椁都唔喐？只可惜咧，阿爷爷已经失去咗记忆，当时嘅情况究竟系点样，亦都不得而知。但系呢个细节话我知，呢、这个棺椁可能真系唔系咁容易打开嘅。唔系嘅话，吕叔佢哋嗰班人肯定唔会放过喺嘴边嘅肥肉噶啦。咁一谂，我问阿爷：睇见呢、这个，你谂起咗乜嘢啊？出乎意料之外，阿爷突然间讲：有啊！我心里边一惊，即刻拧转个头讲：乜嘢啊？ 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想起多些什么，对我们的帮助真的很大。爷爷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个棺椁上面的尸体，眼神不停地闪动，神色亦都僵硬起上来，好像想到些什么一样。我就凭着呼吸，一阵都不敢打扰他。过了一阵间，爷爷突然间一瞪着眼，发出了一种好像被人捏住条颈的声音，说：我应承了他。他？他是谁啊？爷爷的目光转向了我，指着我说：自己。我有点懵了，好难理解爷爷现在的意思。就在我准备继续问下去的时候，爷爷突然间说了一句：不要看，什么都不要看，即刻离开这里。跟住他就揞住自己对眼，好像迟了一步咁。我听见爷爷由始至终在自言自语，瞬间就变到好像神经病咁，语速非常之快。豆腐就扶住顾文文在后边急切咁问：喂喂，你究竟讲出乜嘢啊？出咩事啊？我成头雾水，睇见阿爷揞住对眼啊，系咁自言自语，差唔多好似神经咁，亦都急起上嚟啦。我讲：我边度知道啲乜嘢啊？我哋乜嘢都冇做啊！豆腐亦都唔理咁多啦，大家一围上嚟，一边啊同阿爷讲嘢，一边呢就想将阿爷只手啊掹落嚟。我嘅力度比较大，使出全力，逐字就揿住咗阿爷双手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我忽然之间发现阿爷浑浊嘅眼睛喺呢一阵时变到好清澈，佢对眼倒影出咗我嘅影，唔系系两个我喺佢嘅眼入边，喺我嘅旁边仲有一个同我做住同样动作一模一样嘅人。我睇住佢哋眼睛嘅一瞬间，即刻成身啲毛管都冻晒起身啦。按照道理嚟讲，即使瞳孔里面出现倒影，咁影像亦都系睇唔清楚嘅。但系而家喺阿爷嘅眼入边，嗰个多出嚟嘅我，面目就非常之清晰，甚至比我自己嘅影仲要清晰。佢嘅面上边带住诡异嘅笑容，透过嘅瞳孔同我对视，佢嘅嘴唇喺度喐住。这个同时，我嘅耳仔边就响起咗一个声音。嚟捉我啦！正常人点会见过咁嘅场景啊？我吓到脚都软埋，揿住阿爷嘅手，一下子就失去咗力。于是下一秒钟，阿爷又是用只手就揞住翻自己对眼，重复咁讲：唔好睇，唔好睇，唔好睇。佢讲到最后一句嘅时候，声音突然间提高，大声咁讲：唔好睇棺材。唔好睇棺材！呢阵时我突然间抽出只手，一下子就将阿爷揼晕，因为我唔知道再咁落去会发生乜嘢事。而家我哋又被困住咗，即使个墓门系打开嘅，但系我哋都仲系被困住咗。困住我哋嘅系一个等人哋冇办法理解嘅嘢。阿爷就已经晕低咗喺个地上边。昏迷当中的神情就恢复返平静，我下意识咁松咗啖气，跟住就将个头拧向咗自己嘅身边，身边空空荡荡，但係喺我个脑里面就出现咗嗰一个多出嚟嘅我。阿爷头先嘅话究竟係咩意思呢？佢点解突然间会神经质起上嚟，叫乜嘢我应承咗佢，而佢又系话自己？唔通系双重人格？豆腐家下咧又松一啖气，一个啰柚啊蹲喺个地上边讲：哎呀，唔得啊！再系咁，我就要癫啦！佢老尾佢装神扮鬼，老陈唔好理佢啊！将呢个棺椁打开搞清楚啦，大不了咪就一死啦！豆爷爷，我啊真系豁出去噶啦！跟住佢就开始喺个装备包里边摸嗰啲开棺嘅工具啦噃。由于我哋前期呢就并冇话落斗嘅预计，所以开棺用嘅一套专业器械我哋都冇带到。不过喺呢个特殊环境就特殊处理，总有一啲可以使用嘅替代品嘅。 喺呢一刻，我哋都已经无路可退啦。阴咪又生，阴咪又死，眼前嘅呢个棺椁，或者就系一切诡异力量嘅源头。我同阿豆腐亦都冇再多讲，先系将嗰个扎咗喺棺椁上边嘅尸体啊搞咗落嚟。顾文敏呢就喺一边守住昏迷咗过去嘅阿爷。嗰条尸喺外观上睇起上嚟呢，根本上就冇办法辨别身份嘅，身上边亦都冇留低咗装备包一类咁嘅嘢。不过而家去搞清楚佢嘅身份已经冇咩意义，我哋嘅重点都唔系喺呢一度。所以呢条尸搞到落嚟之后，我同阿豆腐就开始去叫嗰个棺椁啦。椁就系套喺棺材外边嘅保护层，角同埋棺嘅规格呢系直接代表咗墓主人嘅身份嘅。家下呢个系我至今见到最大嘅角，四四方方咁样，六边都系平嘅，表面雕刻住嘅纹饰就好奇怪，仍然系嗰一种肥嘟嘟嗰啲面，带住各样嘅神情啊逼埋一齐，栩栩如生。好似系想要从呢个咁嘅角盖上面捐出嚟咁，随住呢个棺盖嘅叫动，吱一声嘅巨响，棺盖啊撬开咗嘅瞬间，喺周围嗰啲细罅嗰度涌出咗一阵嘅黑雾。呢阵时我哋擘大个嘴嘅，嗰阵黑雾啊涌入个嘴入边，一瞬之间嘴里边一阵发麻。跟住我先发觉，显然系一啲比嗰啲蚊蝇仲要细嘅虫仔。哇！豆腐俾呢啲飞虫啊一吓，手里边嘅力度亦都一松，我一个人就托唔住呢、这个咁嘅角盖啊，成个砰一声啊合拢翻去，喺角室飞出嚟嗰啲虫瞬间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跟住我个喉咙就一阵发痕，谂嚟可能真系将嗰啲虫啊吞咗落去，只觉得咧就好想作呕，豆腐啊更加直接啊呕咗出嚟。但系呢一次豆腐冇泄气喎。恐惧同埋嬲怒啊，集埋一齐，造成咗一副不畏死咁嘅气势。佢一抹个嘴，抄起把超子，佢又讲：死老尾个地鬼王啊！我哋再嚟。我哋咧就先用个布就包住啲口鼻，以防万一又有嗰啲咁嘅飞虫啊袭击。乜都唔使讲，继续咧就叫嗰一个咁嘅角盖喎。喺呢个角盖里边飞出嚟啲虫咧，就等我觉得好奇怪。呢啲虫系点样生存嘅呢？唔通呢个角盖曾经被打开过？既然打开过，最后又点解会关得咁严密嘅？呢一次我同豆腐都有准备啦，叫开咗之后，嗰啲飞虫继续向外飞。不过呢，我哋就冇松力，持续咁样将呢个沉重嘅角盖就向一边系咁叫。戴住手套嘅手啊，感觉到一阵火辣辣咁嘅痛啊，双臂啲肌肉啊系咁震。咁鬼死重嘅一个角盖，对于我同阿豆腐两个嚟讲，实在啊真系难顶啲啦。就喺呢阵时，我耳里边就听到咗好好远处传嚟沉闷嘅爆炸声。我同阿豆腐对望一眼，亦都冇出声，继续啊谷住啖气喺度叫嗰个角盖。如果我冇估错，头先嗰个声话唔埋，可能就真系专属佢哋两个使用嘅炸药噶。爷爷当时就睇起我嘅份上，将两个人从呢个困局嗰度放咗出嚟。呢两个人都系精明之辈，睇嚟佢就揾到咗咩嘅突破口，所以就用炸药嚟炸。估计唔使几耐，佢哋应该就能够到达呢一个主墓里边。